檢查嗰個流程嗰度咧做到順暢咧，亦都唔會係妨礙咗市民去到睇呢一個嘅演唱會咧。仲有另外一個要關注嘅就係嗰個退票嘅安排啊嚇。咁如果我突然之間有事去睇唔到嘅時候，咁嗰張門票咪嘥咗咯？但係有啲人係想睇嘅喎，咁咪有啲人又向預咯。 系啊，又或者即系有冇限购嘅规定咧？因为而家实名制啦，咁样。咁另外咧，其实主办单位或者业界嗰边咧，都提出咗一啲意见嘅，就系话，将来咧系咪其实所有演唱会都需要实名制咧？即系假设今次系一个成功嘅例子嘅话，咁但系咧，因为业界嗰边咧都有啲关注，就系其实唔系每一个嘅演出都系咁多人去抢飞啦。咁同埋因为而家咧，即系个市面先啱啱复苏啊，即系如果咁多嘅演出咧都采用实名制嘅话咧，就可能对嗰个生意会构成影响嘅。 关于咧就系究竟今次演唱会嘅实名制嘅购票安排咧会点样实行啦？我哋都问过咧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佢哋就话咧，即系康文处咧同 Mirror 演唱会嘅主办机构啊，正系就住实名制嘅购票模式嘅执行细节同埋入场安排咧进行商讨，处方咧会就售票及入场安排咧向主办机构提供一切可行嘅协助同埋配合嘅，即系话咧详情有待公布啦。咁但系今次会唔会都成为咗一个试金石咧？尤其是系一个咁受欢迎嘅组合。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林智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一路关注呢个议题嘅立法会议员啦，就系选委会界别嘅立法会议员马逢国。马逢国你好。 你好，你好， 系可唔可以先讲讲对于今次呢个演唱会实行实名制咧，即系你自己个睇法，你觉得可唔可以打击到嗰个黄牛票嘅问题咧？ 我諗黃牛票出現呢，其實個原因都好複雜嘅。咁我自己個人啦，呢個個人意見啦，我認為即係如果有實名制呢，無論點都好，對幫手即係都係打擊呢個炒賣呢有一定嘅幫助，但係就唔等於係可以完全解決問題嘅。因為實名制呢本身呢佢係存在咗一啲未完全解決到嘅問題嘅，業界仍然有一定嘅疑慮啦。咁譬如好簡單嚟講，你頭先都講咗啦，就係、是、入場嘅時候會係好複雜啦，增加咗個程序啦，要增加好多人手啦，亦都同時就等於增加咗開支啦。咁喺咁短嘅時間裏面能夠處理曬所有嘅入場觀眾呢，因為可能一般都係下班時候呢，就一兩個小時之內呢就已經開始嘅。咁呢個都會造成一定嘅麻煩啦。咁另外譬如話買咗飛能不能夠退飛啦，能不能夠好方便地退飛啦，又唔會形成一個另外一種炒賣嘅情況啦。咁另外對於一個即係演唱會嘅營辦公司嚟講咧，如果全面都實行一個實名制咧，有可能會令到佢哋一個經營嘅彈性咧係壓縮咗嘅。譬如話佢哋點樣可以揾更加多嘅贊助商啊，去支持佢哋嘅演唱會啊，咁呢啲都會造成一啲問題。咁另外當然亦都有一個情況，就話大型嘅營運商同一個小型嘅演唱會，可能面對嘅問題都唔係完全一樣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比較傾向咧，就係、是、當然鼓勵一個實名制，但係就唔係一個強制性嘅實名制咯。即係呢個就可能係最好嘅方法。實行一段時間之後咧，觀察咗個實際情況啦、個效果啦，之後咧先至由譬如話康文署咧同業界咧去進行一個大家磋商啦，然之後睇下點樣去改進啦，咁係會最好嘅。 有一啲講法咧，就話其實點解會咁多黃牛飛咧，就係、是、因為有其實大概有70%嘅門票咧，基本上都係內部認購啦。咁而家係公開發售嗰30%咧，先係用實名制嘅。其實而家呢個做法係咪就能夠壓止到個炒風咧？ 當然咧，即係從消費者嘅角度，如果一場受歡迎嘅演唱會咧，觀眾梗係希望增加嗰個可以即係自由去買嘅出售嘅門票啦。咁而喺呢個部分實行呢個實名制咧，就可能即係幫助佢哋咧打擊個炒賣啦，觀眾有更加高嘅機會可以購票入場啦。咁呢個係睇到嗰個正面嗰方面。咁但係同時咧，都可能會有一啲負面嘅因素嘅出現嘅，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啲。當然嗰啲唔係全部嘅，係一部分啦。咁但係所以呢啲問題點樣可以能夠克服咧？就我覺得係最好嘅，即係之前其實早幾年咧，我仲係業界嘅即係界別代表嘅時候咧，同政府都進行過好多輪嘅商討嘅。咁但係當時咧，由於嗰個購票售票系統咧， 都唔係好支援到呢個實名制啊，咁所以講嚟都唔係好大嘅實效啦。咁業界當時就比較強調就希望增加嗰個罰則啊，去打擊嗰個實際炒賣嘅人士，就認為當時嚟講咧係最有效嘅。但係而家有咗改變，改善咗啦，售票系統可能可以支援啦。咁去推廣一下嗰個實名制嘅方法，會唔會又有所幫助咧？呢個係有待觀察咯。 嗯，但系洪国，你头先都提到咧加重罚则嗰个问题啦。咁其实2018年嘅时候，民政事务局都曾经向立法会咧提交过文件啦，提出咧系要同律政司咧研究啊修改相关嘅条例啦，公众娱乐场所嘅条例啦。咁但系据你所了解咧，即系点解好似2018年到而家为止咧，都未有乜嘢嘅进展咧？即系包括埋提高罚则都系冇咩嘅进展，点解呢？ 我谂就两个方面嘅，即、就、系、是、我谂政府一个方面就即系佢有一啲担心嘅情况啦，而业界咧亦都对呢个睇法咧，即、就、系、是、对呢个实名制咧有不同嘅睇法啦。因为当时业界就认为实名制唔能够解决问题啦，反而添咗好多麻烦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认为你加强罚则就已经可以解决问题啦。所以可能政府喺平衡呢两者之间咧。都用咗好多时间啦，可以咁讲。咁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呢，即係始终啲嘢呢都要行嘅，都要往前行嘅。咁最好呢就係、是、用一个唔係强制式嘅形式，而係鼓励去实行呢、這个即係所谓实名制。咁技术上亦都多啲支援，喺譬如话点样检查嗰个入场啊，点样可以降低嗰个业界嘅忧虑啊。咁呢个亦做多啲功夫。咁兩者一齊相管齊下，咁先可能取得一個比較好嘅效果咯。 嗱，講開咧，嗰啲觀眾同埋主辦單位即係擔心入場排長龍嘅情況咧。咁今日我都見到有一啲建議就係話，其實係咪唔需要每一個觀眾都係一定要查，而係即係純粹用一個抽查嘅方法去處理咧？咁樣咁就住嗰個入場嘅流程上面咧，你有啲咩建議？ 我具體我就唔知佢點樣操作啦。你譬如話抽查咁，如果抽查到一個有問題的，那你仍然是 會,、就是、會對後跟住落嚟入場的觀眾仍然會構成一個障礙的，那怎樣去處理呢？另外還有一個情況的，可能是譬如說有些偽造的門票的出現又怎樣處理呢？可能都有很多種不同的情況會出現的，即現在來說呢，始終它未執行呢，即未人執行過呢，就不知道那個後果是怎樣。我諗最好的就是說，既然而家有一啲主辦機構願意去嘗試去執行呢個咁嘅機制，你睇下佢執行咗之後嗰個情況係點咯？咁喺根據實際嘅經驗嚟到總結咧，我覺得先至係有個高啲嘅參考價值咯。 冯国，其实你刚才强调，即是实名制这样东西呢，就不应该强制全部去执行，而是鼓励相关的单位去到推行。但是如果用一个鼓励方式的时候呢，到底有些什么有力的鼓励方式可以促使到他们这样去做法呢？因为有一些呢的制作单位可能会觉得就是有价有市呢，才反映了那个的团体是受欢迎，还有他们的是音乐界的地位嘛。那怎样鼓励呢？你觉得可以？ 这个就是目前的情况啦。咁当然咧，即系任何一个制度咧，你冇经过实践咧，讲即系讲好多嘢都唔一定好有效嘅。我觉得都系要通过一个即系实际嘅操作去挖掘问题，即系去解决问题嘅。咁事实上咧，即系的而且确可能有啲机构认为，我出现一个炒卖嘅情况，会对嗰个整体嘅造势啊，可能有好处都唔定噶，唔能够排除有一啲。即係營運機構咧，係咁樣考慮問題嘅喎。咁所以咧，即係大家由於譬如話主辦演唱會有大型嘅機構，有小型嘅機構，有啲係經常性辦嘅，有啲係偶然先辦一次嘅。咁同埋佢經營嘅模式、用嘅策略都唔一樣嘅。咁如果你話我要貫徹執行一單一套嘅辦法咧，咁可能的而且確有啲營運者覺得係佢哋可以適應到嘅喎。呢、這個我哋都要考慮噶嘛，即係如果你制定一條法律嘅時候，或者一條規矩嘅時候咧，你都盡量希望佢唔會對好多人構成影響噶嘛。 好，唔该晒你，马逢国，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系马逢国咧，系选委会界别嘅立法会议员啦。嗱，演唱会推行实名制，会唔会令到你更加想去买飞咧？因为唔使受黄牛之苦嘛，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11宗核酸检测和140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198707宗。新增個案有36宗輸入，其中23宗在機場發現，其餘在檢疫期間發現，患者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新加坡、泰國和台灣等地。一名由新加坡來港已接種三針疫苗的23歲男子在第八日檢測陽性，懷疑是復陽個案，他在上星期五已經轉往內地。一名46歲男子在第12日檢測呈陽性，他有輕微病徵，曾經到訪貝沙灣會所和美國會會所，由於基因排序和本地社區個案相近，衛生防護中心列作本地感染個案。另外，醫管局呈報多兩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9161人離世。九巴和農運工會和管理層開會，要求全體員工加薪 7%。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主席黎少聰在會後說，員工已經動薪兩年，政府有望帶頭加薪，最高加幅可能有 7.26%。 今年初至今物價指數差不多超過每名員工支出 5%， 因此希望管理層接納建議。黎兆聰說，管理層在會上表示經營困難，港鐵新路線開通後平均每日流失幾萬名乘客，收入銳減，但工會認為公司過去兩年有盈餘，應該與員工分享成果，而不只是向股東交代。民航處表示感謝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民航處對滑翔傘活動的規管工作，報告中提出八項建議，對於其中四項，包括提供更詳細的專業分析給警方跟進滑翔傘活動相關投訴，加強巡查、執法工作和宣傳，民航處已經或者正是計劃推行相關措施。民航處指出，現時民航法例專為規管民航飛機而設，並非為規管滑翔傘運動所制定，因此報告內的其餘四項涉及政策和立法的建議，民航處會與所屬及相關政策局商討可行性，包括如何透過相關政府部門和滑翔傘組織作更有效的管理等。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希望有關方面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和太平洋島國發展關係，共同為促進島國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繁榮多做實事，發揮更加建設性的作用。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抵達所羅門群島，展開對南太平洋島國的首站訪問行程。路透社早前報導，中方尋求與太平洋島國達成區域性協議，涵蓋警務、安全和數據通訊合作，但內容未有公開。美國、澳洲、日本和新西蘭關注，擔心中國在太平洋建立軍事據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嗰啲嘅公開嘅門票嘅。咁但係當然買嘅方法同埋時間咧就仲未公布啦。嗱，你自己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啊，不過林子欣，我留意到即係尋日咧有一啲嘅報道啦，就係關於啲市民嘅即時反應啦。咁有啲市民嘅反應就話啊，如果佢用實名制去出售咧，咁佢就反而會去買，因為佢覺得即係唔需要受黃牛咧所賺錢，反而增加咗佢哋嘅吸引力。當然個前提就係佢用其他途徑，佢係買唔到之前嗰啲飛啦。 嗯，係啊，咁所以咧，亦都近排有一啲即係經濟學者咧，就用呢個現象嚟去做一啲分析嘅，因為佢哋認為其實黃牛嘅成因就係因為你某個價格嘅飛太多人願意俾錢買，咁所以黃牛先至可以從中獲利啦。咁所以我哋都觀察到咧，即係過去都有啲團體咧，譬如佢哋用一個叫荷蘭式拍賣嘅方法去售票啦。咁簡單嚟講就係由高價開始賣，即係譬如第一日可能係10,000開始慢慢賣，然後逐步減價，去到買完嗰啲飛為止啦。咁當然有個好處嘅，咁呢個就係即係你買家可以用到一個你認為最物有所值嘅價錢去買到飛啦。咁而且亦都可以令到個主辦單位賺盡嘅。但係亦都調翻轉頭咧，亦都有啲學者認為咧，咁樣呢種制度咧，事實上都一樣都係價高者得嘅啫，其實。 咁所以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頭先所講嘅，譬如荷蘭式拍賣嗰啲咧，就係屬於一個都可以話係比較學術啦，或者可能係試驗少少性質嘅一啲嘅售門票嘅方法啦。咁但係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方法係可以處理到黃牛飛嘅問題，但係同時間咧亦都令到香港嘅想睇表演嘅人士係有得睇咧。因為黃牛票呢個現象咧，其實唔單止係出現喺演唱會啦，就算而家有一啲受歡迎嘅即係舞台劇啊，其他嗰啲咧都同樣有咁樣嘅情況嘅，炒貴都好多倍嘅。嗱，咁大家點睇？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當然都有人會問嘅，實名制其他地方都有噶啦，譬如即係日本嗰啲演唱會都係用實名制，點解人哋得而我哋唔得咧？有啲人會問呢個問題。 咁另外就係咧，大家都會問，其實呢啲所謂黃牛飛咧，究竟係真係來自一啲公開銷售嘅門票啊，還是其實係一啲內部認購嘅門票，即係導致呢個黃牛飛嘅現象咧？咁呢個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業界傾一傾嘅。 好嗱，電話號碼1872311，電話旁邊都請嚟咧一位即係業界人士啦，就係環聲音樂董事總經理咧張國林啊，張國林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係首先講講即係香港嘅製作業界就都好多樣化啦。咁今次Mira 呢個演唱會用實名制，你覺得對於即係往後去探索打擊黃牛飛嘅方法有啲乜嘢嘅參考作用咧？ 呢、這個好直接啊！如果你話實名制嘅話咧，咁黃牛就冇得喐手啦。咁變咗造成咧，就真正嘅買家咧就公平咁可以買到飛啦，減少咗炒風啦。長遠咧就會吸引到更加多嘅樂迷買飛，就唔會話喺其他渠道買到飛啦。 嗯。嗱，頭先我都討論到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我哋過去見到黃牛飛現象咧，係主要係來自一啲公開銷售嘅門票啊，還是其實一啲內部認購嘅門票咧，都會出現呢個黃牛嘅現象嘅？ 我諗兩樣嘢都有嘅，因為你估計唔到你交咗去俾嗰啲贊助商嗰啲票去咗邊個手上邊啊，真係唔知道。咁亦都有喺可能咧，有啲喺公開賣飛買到翻嚟之後咧，亦都可以轉售。 但我記得以前曾經跟即演出業界的人士都談過，其實他們分析大概那些內銷票的走向他們是能夠掌握到的，所以都大概會知道、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內銷票有炒黃牛的現象。 如果你真正去針對這個問題，內銷票就是跟到的，不過問題上有沒有法例去管這件事就是另外說法了。 另外咧，其實我哋所講咧，我哋見到咁多人排隊搶飛咧，其實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行銷方法啦，即係令到人覺得其實呢一個團體係好多人支持嘅。咁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知道其實黃牛飛嘅問題係需要處理嘅。如果喺商業嘅角度嚟睇啦，兩者呢個矛盾應該點樣平衡咧？ 難嘅，因為你你實名制嘅弊處就係話你令到買咗飛嘅歌迷。如果現場他來不到的話，他不可以交給第二個人去看，他如果可以退票的話，就加重了主辦商的行政，造成混亂。 咁亦都造成咧，即係有實名制呢樣嘢都有少少擾民嘅，因為我哋慣性係好自由自在咁樣入場嘅，而家要騰出可能個零兩個鐘頭多嘅時間咧，去逐步入場咧，喺呢個係困難嘅都。 嗯，但係亦都有啲人會話，點解外國都可以做到演唱會嘅實名制，但係香港做唔到咧？即係個分別其實係在於乜嘢嘢咧？ 我諗係慣性問題啦。我要即係行實名制好嘅，但係要一步步嚟啦。如果太快嘅話咧，真係好多用家未慣嘅。咁我覺得咧，即係阻止黃牛其中一樣嘢就係加重咗個刑罰啦。咁而家係好似有罰2000元，如果罰重啲嘅，或者係有啲有其他嘢牽制埋佢嘅，咁咪會理想啲啦。 嗯，嗱，你嘅觀察咧就係因為而家公布咗會有一個實名制嘅購票啦，兼加長之後咧，暫時對於呢一個男子團體咧嗰個黃牛飛價咧，其實有冇一個立竿見影嘅效果？ 如果公眾嘅飛咧，我覺得會有嘅，因為真正的用家是他買了回來呢，就是實名制之後呢他不會那么輕易交給第二個人 去看的。那內部的事我真的不清楚他們去處理了。 但是如果譬如好像你這樣說，就是內部的門票究竟有沒有一個都即炒賣的情況出現呢？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今次去加場都是有一個內銷的成分，但是如果要那些內部票都出現一個黃牛情況，某程度上是不是都可以對於演出業來說構成到另外的一些即試驗或者是壓力在這裡呢？ 如果你內部銷售，即係內部或者係以贊助形式係去俾票嘅話咧，你呢個實名制係唔去監管嘅話咧，係形同虛設嘅啫。 係嚇，咁但係我想問，即係對於一啲大型同埋小型嘅製作公司嚟到講啦，咁當然亦都係同嗰個演出者咧嘅受歡迎程度係相關啦，即係有啲受歡迎可能係有啲係相對地未必咁熱銷嘅。其實實名制對於呢兩者個好壞嘅比較會係點樣咧？或者個可行性嘅比較究竟係點樣咧？ 實名制如果是在啲流行的演出咧，一定是有遏止個炒風的啦。咁對於有啲咧就係佢唔係有呢個炒風喺度咧，就會有啲少少擾民，或者係加重咗嗰個主辦嘅負擔同埋歌迷嘅麻煩啦。咁其實我可以覺得暫時咧就可以選擇性場地去推行呢個實名制嘅。譬如我哋而家睇到所有公開即係流行嘅演唱會都係有炒風嘅存在，就係、是、多數喺大型嘅場館啦，譬如紅館咁樣。其實係咪可以先行咗紅館嗰個實名制先咧？咁其他細嗰啲地區性嘅嗰啲會堂啊，需唔需要行咁快行埋咧？咁呢個可以考慮嘅。 另一个咧就有人提出就系话，其实立法管黄牛咧，先至系一个治本嘅方法啦。因为实名制始终最终个目的都系想打击黄牛飞啫。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现行嘅法例，都系好古老嘅一条法例，1941年嘅时候嘅。咁嗰阵就主要系打击一啲娱乐场所啦，或者戏院嘅炒飞活动。咁就冇包到红馆，因为红馆个性质系属于体育场地，就唔系娱乐场所。嗱，就住嗰个法例上面嘅修改，你有啲咩建议啦？同埋你认为？而家嗰個立法難度喺邊度啊？ 我覺得係好似我先頭咁講話，要將嗰個刑罰咧加重啊。如果當你刑罰加重，真係去執行嘅話咧，就會做到真正嘅作用噶啦。 即係最主要都係加重刑罰。但你有冇建議？即係譬如刑罰而家係2000啊，有冇話應該加到幾多？你覺得嗰個嘅阻嚇力先至會足夠咧？ 我覺得係10000元以上，即係我覺得係呢個變咗係佢得不償失嘅。咁而家你2000元都可以 賺得翻啊！我估可能 好似咩話啲飛嘅話，去到10000啦咁，咁佢都值得去搏噶嘛。 系吓，即系罰則要重啦。好多谢晒你啊，吓张国林，唔该晒，系环星音乐董事总经理，电话17231。 雪糕的那種慾望呢，好像是個舌頭的那個味道多於是個胃部空虛的那個甜滿感。哈林 食十年，因為雪糕其實不是很吃得飽的， 其實是可以填飽個肚子的。以前十六世紀的時候有很多鹹的雪糕的，芝士啊、鮮蘆筍味道啊、貴族吃飯那時候才有可能發生的事。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瑞文又喺度乱写你，乜你最近唔系大执咗一次屋嘅啦咩？ 世杰，我有新发现啊！我发现咗一个可以收二手物品嘅平台，所以咪抄晒啲唔用嘅沙煲晏餐出嚟咯。 啱晒啦！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圣雅各福群会介绍佢哋新嘅二手物品配对平台， 而我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教你认识社区树木。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剛才我哋同即係議員啊馬鳳國啦，同埋一間製作公司嘅人員咧，啊張國林咧，佢都傾過啦。咁佢哋又覺得即係由業界嘅角度嚟講咧，實名制呢樣嘢最好就即係視乎翻個別嘅情況啦，去處理啦。如果你一刀切嘅話咧，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嘅製作公司或者係即係唔同規模嘅演唱會啊、表演活動啊等等嘅。 咁同埋頭先即係陳燕萍你提到咧，就話點解？好像外國會行到實名制，即係香港可能嗰個實行難度會大啲咧。咁呢個我有少少個人經驗咧，就係、是、即係去日本咧睇 show 咧，都有一啲係實名制啦。咁但可能佢哋咧係早一啲開場，其實係預咗散場嘅時候咧，嗰啲人要離開，可能佢哋係。由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去睇 show 噶嘛，咁所以佢哋嗰個開場時間會早啲，而且佢哋可能嗰個睇 show 文化同香港有啲唔同，就係佢哋好早會到場，會去買一啲紀念品啊，會影相咁樣，咁所以可能人哋個實行情況就同香港會有啲分別咧。 究竟香港推行實名制嘅即係售票咧，有啲咩嘅困難咧？電話旁邊請嚟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 嗱，刚才就算系演出业界咧，佢都觉得咧，即系香港嘅观众嘅文化咧，系同外地有啲唔同嘅，所以外地能够行到实名制，就唔代表香港咧全部都可以做到啦，都起码要时间培养啦。你又点睇咧？你系支持实名制噶嘛？咁你又点睇咧？ 系，我系一路都喺度鼓吹同埋极力推广呢个实名制，但我都系一个好务实嘅人。如果一场演唱会基本上，佢連賣唔賣到飛都唔知咧，咁啊實名制其實就未必有意思。咁所以咧，而家政府諗緊嘅嘢，我都覺得可以即係考慮嘅咧，就係佢將嗰個租場地嗰個條款就逐次去調整去傾嘅。 嗯， 因為佢有兩個方法行實名制啦，一個就係立法啦，係咪強制啦？你立法強制咧，你就好難有即係唔同嘅彈性噶啦。另外一個咧，就透過租場嗰、那個條款，可以次次就唔同嘅。咁當然就要判斷邊一場會得好多人搶邊一場冇。咁呢個係咪容易咧？我就唔知道。咁但係而家嚟緊嗰個咧，肯定就唔使問咧，都一定個個搶噶啦。咁所以嗰啲最 hot 最 hot 嗰啲咧，其實係佢哋自己喺個條款度寫明咧，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好啦，咁喺條款入面有幾個重點嘅，每人限購幾多張咧？咁當然啦，可能就即係對好多人嚟講，想請朋友睇就越多越好。咁但係你越多越好，咪其他人冇機會啦。咁呢一次呢，我知道佢哋連六個人佢哋都唔想，佢可能甚至乎少到每一個人實名制買呢最多係兩張，頂晒到四張。我估係嗰個兩至四張嘅樓下。咁呢個呢我都覺得好嘅，咁就變咗大家都有機會買到㗎嘛。咁另外一樣嘢好緊要嘅呢，我反而覺得就係、是、如果你實名制買嘅，佢而家呢喺度諗緊呢，我想就可以做到三成， 即係唔係全部非實名制咧？因為呢個不可能噶嘛。 嗯， 你有啲非一定要留俾啲贊助商啊，呢樣嗰樣啊咁。咁如果有三成放出嚟係實名制嘅咧，常常都係咧，我覺得作為一個開始咧係 OK 嘅。 嗯， 但係最緊要咧，你就唔好個三成全部喺曬山頂。 嗯， 中環嗰啲位咧就全部都唔係實名嘅。我就而家同佢哋講，同政府講，要求佢哋劃一，無論邊一個區嘅座位咧，都希望三成係實名嘅。咁呢樣嘢咧，佢哋似乎牙痛咁聲，咁啊、就要去慢慢傾啦。但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市民好想要嘅，係咪？你冇理由全部實名制，而係保障我真係唔使俾貴錢買到個飛，全部去曬山頂嘛。有啲人都想坐得近啲、靚啲嘅位，係咪？橫掂你票價都加咗咁多啦，點解嗰啲我一定要買炒黃牛飛咧？咁咁呢一點咧，就而家同佢哋爭取緊。咁最後一點咧，就係、是、如果突然之間我請嘅人，甚至乎我自己病咗或者有咩事唔去得，咁我係咪血本無歸咧？因為實名制唔可以轉售噶嘛。咁而家講緊咧，就係、是、喺一段時間之前。佢一定要即係，如果佢要甩身，佢就要賣翻主辦機構。咁主辦機構一定就會話可能要幾日前。咁、 嗯、 但係好多時你幾日前嗰個人未必唔嚟得 㗎。 好、 嗯、 多時一兩日前就唔嚟得。咁我點呢張飛係咪、嗯？我又唔可以喺門口賣俾人喎。咁我哋而家同佢爭取緊嘅咧，就話總之你幾時都可以俾人賣翻俾你。不過咧，過咗一個時間咧，你就話。我賣唔賣到，我賣到我先俾翻錢你。我賣唔到咧，我就冇錢俾你啦。咁就會形成有條隊咧，就係可能有啲人咧買唔到飛咧，就直情去門口等，就搏有啲人之前買咗飛咧，係即日有啲急事唔嚟得。咁嗰啲咧就會翻去主辦機構。咁如果你係真係肯去，開場前兩個鐘頭、三個鐘頭排，可能真係有幾張飛咧。是咁样出到嚟嘅，咁你都有机会啊嘛！我而家同政府倾倾嘅，倾呢几样嘢啫。 嗯 嗯，咁即系如你头先所讲，就系转售就唔可以系我，譬如我同你之间私人去转售，而一定要透过翻嗰、那个即系售卖门票嘅机构噶啦。 系啊系啊、嗯，因为如果我可以私人嘅话，咪即系又系炒卖。 系，嗯、 一定系要卖翻俾嗰个主办机构。佢哋咧就当然，如果要一定俾翻钱俾你。如果佢俾錢都要揀翻個手續費㗎啦，但如果佢一定要俾翻錢俾咧，佢梗係嗌到三日前、四日前啦。咁、 嗯、 我就話三日前、四日前唔係好實際喎，有啲人係嗰一日突然即係有事唔得㗎嘛。你頭暈身痛點會三日前、四日前啫？咁嗰啲飛咪齋曬，對個演唱者見到空位都冇癮啦，係嘛？嗰、那個吉位可能喺第二行㗎喎，咁佢唱歌都唔會好有心機啊。咁、 嗯、 我就話咧，想佢哋咧。就算即日都好，佢都可以將張飛攞翻嚟主辦單位退翻俾你。不過主辦單位回唔回水俾你咧，就睇佢賣唔賣得出。佢賣得出，咪回水俾你咯。咁另外就去賣俾一條即時去排隊博有人退飛嗰啲人啦。咁嗰度就先到先得啦。咁。 嗯，好，唔该晒你，田北辰，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吓。田北辰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不过林志恩呢啲都系涉及到嗰个执行细节啦。咁似乎都要睇下究竟康文署同嗰个主办机构咧点样倾法，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个主导权啊，到底系喺康文署啊，定系系喺个主办机构咧？ 系啊，同埋个主办机构嗰个行政成本会高咗，因为头先所讲就唔能够你哋个人之间转售，而一定要通过嗰个主办单位再买翻张飞。 咁啊嗱，关于呢啲嘅细节咧，仍然系有待即系公布啦。咁我谂呢个亦都可能会成为咗实名制去出售呢啲演唱会门票嘅一个试金石啦。先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 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湾仔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就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地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维港环保科技善碧控股云音乐系云音乐同埋国家联合资源五大跌幅股份，排头位嘅股份编号系6611，之后系大发地产、大地国际集团、盛源控股同埋帝国金融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6.68，瑞士法郎0.96，加元1.282，人民币6.734，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港金报17,30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46.7美元。港汇指数99.6，升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暂时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排到去近太子道东渔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比较车多一些，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这一段呢，车龙排到安定村的。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过了龙日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元朗安乐路因为有渠务急收，去水边围村方向跟住横州路的中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忍让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听日就飞英国啦，唱几多英镑好呢？ 你去成个月咁多啊？唱定3-4千都走唔甩噶啦。 我差啲唔醒起，我仲要去埋法国添。 哇，咁啊要唱多少少欧罗旁阿新啦。 咁又系，其实香港冇外汇管制，唱几多外币都冇问题啦。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1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香港特区政府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这个政策 是有效和均衡运用金融资源，提供一个具竞争性的环境，巩固香港作为一个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得闲咧都唱少少外币好、啊。 喂，点解啊？ 你第时都有机会去外国噶嘛？而家揾到个好时机，咪可以趁低吸纳咯。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工会都收到唔少嘅求助个案，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啊陆仲雄， 佢可能系报错日子啦，或者系太早申请，心急申请延赴入资格。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 其实我哋系行使咗我哋嗰个酌情权嘅，如果咧上诉嘅话咧，打我哋嘅电话1836128，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洲回忆之旅， 瑞士第二集雪山之旅。 咁我都好中意瑞士啦，好干净，好安全啦。 佢本身谂最主要 Berliner 嘅列车咧，就因为佢系嗰个世界遗产啊，佢感受个风景就好好嘅。 听众倾得咁开心，今个星期继续倾啊！ 三位主持会分享大学时期同最近到游少女峰等等嘅体验。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年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2022年， 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林志恩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就要倾一倾咧，系申诉专员公署啊嘅两份嘅主动调查报告嘅，一份咧就系关于鼠患啊，一份咧就系关于滑翔伞嘅活动嘅规管嘅。不如我哋首先咧关注鼠患嘅问题啦。我谂咧，大家早前都会留意到传媒嘅报道啊，就系讲即系好多街市咧，可能系因为朝头早咧系未开门嘅时候啦，已经有人擺咗啲豬殼，即係 屠宰咗， 屠宰咗豬啦嚇喺度。咁於是咧就引嚟好多嘅老鼠咧喺度，即係啲報紙個形容係開大餐啦。咁街市嘅鼠患情況咧係令人關注嘅。嗱，其實咧今日咧申訴專員公署嘅呢一份嘅主動調查報告咧，就主要係針對住食環署咧嘅防治蟲鼠嘅防治鼠患嘅工作嘅成效嘅。啊，當中咧提到一個都幾特別嘅，就係鼠患指數啊，究竟同即系老鼠嗰个嘅投诉嘅数字嘅比例咧，到底系点样咧？嗱，因为咧而家佢哋去监察咧，究竟个鼠患严唔严重咧，就系透过一个叫做鼠患指数嘅。咁其实佢哋就系每半年咧作为一个周期啦，喺全香港咧19个嘅区域咧，就选定有50个嘅监测地点，跟住咧就会因应嗰个地点嘅面积咧，就摆放咧40到60个嘅监测嘅鼠。咁啲鼠嚟系啲咩嚟咧？就係未煮熟嘅番薯，咁然之後咧就將佢擺即係3日2夜啦，跟住就睇下咧究竟喺每個監測地點咧嗰個鼠嚟啊，俾老鼠咬噬嘅比率，而估計咧究竟喺嗰個監測地點入邊咧啲老鼠嘅分布嘅廣泛程度啊，分布喺公眾地方嘅廣泛程度啊，咁然之後就分咗3級啦。嗱，咁但係咧根據翻即係佢哋所公布嘅鼠患指數嘅。嘅比率咧，咁啊，申诉专员公署咧就发觉，原来相对于佢哋所收到嘅鼠患投诉同埋灭鼠嘅数字咧，似乎系唔一致，因为佢哋就话，即系睇到咧，譬如以2016到2020年期间啦，鼠患投诉同埋灭鼠嘅数字咧。都是有上升，但是同期錄得的整體的鼠患指數都是徘徊於5%以下的一個較低的水平，即是說就顯示鼠患情況 在調查期間咧並唔普遍啦。咁雖然咧有一啲嘅個別嘅區域咧個指數比較高啦，但係最高咧都係講緊咧係去到第二級，即係話個鼠患情況咧調查期間略為普遍。佢認為呢個咧就反映唔到咧整體嗰個鼠患嘅嚴重情況喎。 係啊，陳燕平，我頭先聽你所講咧，我都認為嗰個鼠患指數咧嗰個計算方法可能係有啲問題，因為咧按照佢個做法咧，我哋都會估到其實嗰啲老鼠大概嗰個活動範圍有幾大，但係咧嗰個數字就反映唔到，譬如啦，實際上嗰個區有幾多老鼠出現過，或者出現過幾多次，因為咧有可能咧嗰啲嘅生番薯啦，係一隻老鼠咬過好多次，又或者係幾隻老鼠都咬緊同一嚿生番薯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咧嗰個環境本身係好污糟嘅，譬如你頭先所講，可能係啲家私後巷有好多食物喺度，咁就老鼠唔一定要咬嗰個食環署放喺度嘅利噶嘛，可能有第啲嘢更加好食嘅嘢噶嘛，咁所以嗱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因為佢始終而家都係一個單一指標啦，即係你頭先所講話嗰啲居民嘅投訴啊，就冇反映喺嗰個指數入邊嘅。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諗緊係咪嗰個計法上面嘅問題咧，就令到咧好似好多區個鼠患指數咧都唔係好嚴重咁樣。 係啊，所以咧申訴專員公署都話啦，應該係要檢視而家即係鼠患指數嘅調查方法啦，同埋研究。是否要用不同的因素納入去制定一個綜合鼠患指數，以及如果有需要就請回香港的大學和相關學術機構做有關的研究。另外一樣就是涉及到滅鼠的成效，現在當發覺那個老鼠為患，滅鼠的方法是怎樣呢？就是放一些鼠餌在這裡，鼠餌就會吸引了一些老鼠就去吃了，但是他們就發覺擺放鼠餌的時候咧，有啲承辦商咧就係冇喺嗰啲包裝咗，即係一袋袋細細袋嘅鼠餌入邊咧打個窿，即係佢哋會以為咧啊，咁個老鼠自己就會咬爛個膠袋噶啦，咁我會食到啲鼠餌，咁去對付到啲老鼠。咁但係原來唔係喎，其實佢係規定要打窿嗱，因此咧亦都造就到即係嗰啲鼠餌擺放咗咧，似乎亦都未能夠攞到嗰個嘅成效出嚟啦。 係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咧，關於即係食環署防止鼠患的整體開支咧，其實都幾多嘅，即係上年大概七億幾啦。咁就但係我哋睇翻咧上一年咧捕獲活鼠同埋收集死鼠嘅數目咧，大概67,000多隻。咁有啲議員都批評，即係平均咧，我哋每捉一隻老鼠咧嘅成本都要10,000元啊。咁就即係。就似乎嗰個成效就唔係咁高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個疑問嘅，就係頭先我所講，除咗一啲比較傳統嘅有捕方法之外咧，有冇可能係用一啲科技去協助滅鼠咧？因為我知道有一啲區咧，譬如九龍城咧，佢有用一啲人工智能嘅技術咧，譬如一啲熱能探測攝錄機咧，去監察嗰啲鼠隻嘅活動嘅。咁可能會比較容易啲量化到個鼠患情況啦。咁但係當然而家都仲係一啲試行嘅地區啫，就未喺香港廣泛去用嘅。 另外一點就係值得關注，就係喺啲街市入邊咧，點樣去做一啲嘅清潔工作啦，檢查佢哋嘅清潔工作，以防咧有啲食物吸引到啲老鼠啦。因為咧。譬如根據生態專員公署咧，佢哋而家所講咧，佢就話即係明白嘅，即係而家咧啲食環署嘅人員咧，佢哋去到巡視街市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可能就主要係即係提醒個檔主啦，保持檔入邊嘅衛生啦，同埋進行執管嘅工作啦，咁同埋比較多咧都係做一個警告嘅方法啦。咁但係佢哋就話即係。呢啲嘅方法係咪真係有效呢？譬如佢哋就話啦，即係食環署咧係話已經係2021年1月起咧加強一啲執管嘅工作，但係申訴專員公署咧喺同一年去視察個別街市嘅時候咧，就發覺有唔同程度嘅衛生問題，譬如就係啲收市之後咧，個別嘅攤檔出邊咧係有垃圾堆積啦，有海鮮檔出邊嘅溝渠咧就佈滿曬垃圾啊、啲雜物啊同埋海鮮嘅殘渣啦。亦都見到咧呢啲咁嘅殘渣咧，絕大部分啊顯然就係附近商販咧所留低同埋棄置嘅嘢，即係話變相咧就將個檔攤嘅清潔責任咧就轉嫁於食環署嘅清潔承辦商，而嗰啲攤販咧就冇去做到嗰個清潔嘅工作。而仲有另外一個都比較即係值得關注嘅就係、街市以外啊嗰啲嘅後巷嘅 潔淨程度又是怎樣呢？因為呢有一些後巷的部門垃圾呢，申訴專員公署就認為呢其實都應該是跟他前面那一些商鋪，特別是可能是一些即食肆啊，是相關的。但是似乎就後巷的清潔那裡也都不能夠針對性處理到了。 是啊，那講開呢，即食環執法的困難呢，其實我想在這裡的，因為始終呢即老鼠是不受控制地會周圍走的嘛，咁佢可能會去到一啲譬如私人嘅住宅啊，又或者尤其是一啲三號大廈，佢冇管理公司嘅話咧，咁呢啲問題其實未必係食環署一個部門可以處理到。同埋頭先陳燕平女所講咧，即係而家我都留意到咧，除咗食環署嘅街市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啲私人街市啦，或者有一啲地面商鋪咧，都係會賣菜賣肉嘅。咁呢啲譬如有一啲嘅貨劑喺街度，或者殘留咗啲食物喺個地度，咁嗰啲又係邊個去做處理呢？咁可能都會出現一啲即係部門之間嘅協調問題嘅。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鼠患問題咧，可能都有好多朋友關注啊。你自己留意到個情況又係點啊？特別係你如果係街市，又或者係你嘅街道下低有一啲即係街道上面都有啲開放式嘅即係小販嘅商鋪啊，賣食物啊咁樣，咁究竟個清潔程度又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噶。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啦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會長梁廣元嘅。梁廣元你好。 你好， 梁光源啊，不如首先針對住咧嗰個鼠患指數嘅制定方式啊，而家就即係頭先都講過啦，主要係靠喺啲指定地點咧，就擺啲番薯喺度，咁然之後就引啲老鼠咧去咬，睇下究竟佢咬咗幾多下咧，就發覺即係去監察佢哋附近嗰個嘅鼠患嘅情況啦，同埋個活動嘅範圍。你哋即係喺業內睇上嚟咧，呢個係咪評估嗰區有幾多老鼠嘅一個準確嘅方法咧？ 如果我哋講我哋業內咧，就只係覺得係少部分內部去唔能夠全部代表性啦，因為佢咁樣番薯咧，其實都受好多影響，同埋佢嘅覆蓋面啊，都唔係好全面咧，只能夠代表啲低番薯嘅地方有老鼠出沒或者咬過嗰啲番薯。如果嗰度有老鼠，如果佢唔搲，有時佢啲水管啊，成佢都可以磨爛，未必一拳走去嗰嚿番薯。磨食更加添，如果隔離左右大把嘢食，佢未必食嗰個番薯啦。所以唔能夠好有準確去衡量嗰度附近個老鼠密度嘅。 有一個知識性嘅問題想問你，頭先有提到，究竟有番薯咧個目的係吸引啲老鼠去食啊，定係吸引去磨牙去做評估嘅咧？ 兩樣都有，主要都係磨牙，因為有時佢食飽咗，譬如佢因為老鼠不停去磨牙嘅。即係佢哋估計食環署擺嘅地方都係老鼠出沒沒有嘅地方啊，而佢哋嘅經驗咁擺咗喺度有老鼠啦，佢定期咁去磨牙嘅食，因為反而係其次嘅，因為食你大把有嘢食啦，係咪啊？問題佢有覆蓋面同埋好多外來嘅因素係影響到佢唔係去磨牙啦，食唔食啊咁樣嘅。即係磨牙，舉例磨牙，因為我哋啲好多食肆啲後巷啲門啦，淋淋地啊，或者啲膠管啊，水喉膠管，佢一樣可以攞嚟做磨牙啦。啲又唔係好硬，又唔係好軟咁樣物質，佢未必一定走去嗰個番薯去磨 喎。 所以一定係要綜，如果講呢啲指數，一定要用綜合性去計嘅，好多因素嘅，即係老鼠密度啊，好似申訴專員所講，好啱嘅，即係要透過好多數據去衡量，或者有個有效有代表性的鼠患指數。 剛才我都提到咧，即係咪可以用科技去幫助做咧？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比較傳統少少嘅監測方法之外，咁而家喺香港咧，譬如用呢啲咁嘅，即係譬如一啲熱能探測攝錄機咧，咁有幾普遍咧？ 其實咧，道路鼠以我個人嘅經驗，或者好多地方唔係咩新科技，啲用心用力方法唔係好多嘅，對於熱能嗰啲係輔助性嘅，一個系統性嘅，即係幫手去監察係好嘅，即係睇有關部門或者人員可以掌握，容易更加容易掌握到佢嘅老鼠嘅密度啊、分布情況。問題你睇到有啦，好多噶。問題你前線啊嘛，你做嗰啲操作咧，就技術唔夠或者係做嘅方法唔啱，一樣係冇用嘅。所以佢要配合嘅，即係唔係呢啲。 熱能產出氣，就可以將啲老鼠清除曬。最主要越多啦，越睇得多，你哋要越落力，要用適當嘅方法去放老鼠嚟啊，或者點樣捕殺佢嘅先有用嘅。 啊，所以我亦都想問翻，就係關於業內嘅人士啊，佢嗰個專業知識水平啊，因為你頭先講到，譬如就算有先進嘅熱能探測器啊等等咧，都要適用至得㗎。咁但係而家佢哋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擺啲有香味嘅鼠泥喺度，但係都發覺有一啲嘅人士係唔打開個窿咧，唔等個味道散發出嚟吸引啲老鼠食嘅。其实业内嗰个培训到底系点样嘅咧？ 啊，如果喺同内地嘅水平去分析咧，我哋系落后嘅，我哋嘅水平唔得全面啊，睇理论性嘅。啊，你讲话培训咧，其实一面倒比较理论性多啲，又冇话所谓实践嘅培训嘅，或者理论操作嘅培训嘅。咁咧，关于老鼠嚟咧，或者我哋业界经验，通常我哋分两个主流嘅。第一個主流，我哋比較精英啲核心分子嗰啲咧，好少話做食物專業券商嗰啲工作啊，自己開公司啊，做啲私人市場嘅親力親為啊，譬如有啲嘅商場老鼠，佢哋好用心用力，用好多方法對症下藥，我哋有經驗嘅去做嘅，因為做得唔好冇錢收噶嘛。相對嚟講，食環署嗰啲外判商好多都係大公司去壟斷咗，或者係佢哋做咗，跟住再俾啲公帑每一區，再揾啲以前可能係清潔工啊，係受過嗰廿小時所謂理論性嘅培訓啊，或者四十小時嘅培訓啦。實際佢哋嘅經驗都係來自上手放老鼠藥，可能交到入住佢哋係實際去操作先靈活性係缺乏嘅，好似放老鼠藥咁啦。其實揾老鼠藥，揾膠袋入住啊，第一啲老鼠藥，佢哋一般嘅老鼠藥唔會香嘅，本身係就要取決於佢啲嚟，即係佢嗰個製成啊嘛，啲麥米啊或者谷啊，新唔新鮮，有冇發毛？咁你新鮮，當你新鮮，你揾個膠袋入住噶，唔會食噶。同埋佢哋用我個人睇法，佢哋好多方法係錯誤嘅。 我留意到咧，關於嗰個鼠患嘅指數咧，其實佢除咗有一個香港嘅整體指數咧，佢都有啲分區嘅指數嘅。咁有一啲嘅地區咧，嗰個鼠患係特別嚴重啦。其實以你嗰個專業判斷咧，係可以點樣就住呢啲區域做一啲比較深入啲嘅分析同埋針對性嘅工作咧？ 即係針對性一團，好似啲後巷咁樣，因為我睇過好多後巷，佢哋用嘅嚟。最主要致命咧，就係好多都係揾膠袋包住。 嗯， 最近都好啲，有部分有篤窿，不過好多都冇篤窿。 嗯， 咁咧好多係比較集中於係做門面功夫俾人睇啦。好似好多我哋睇到有啲會員影翻啲相翻嚟俾我哋睇噶，有啲直情擺咗喺啲電燈柱吊住啲藥喺度，即係過馬路嗰啲嘅路邊。嗰啲其實冇實際作用嘅，啲老鼠唔會犀利到過馬路啦，係咪？應該擺翻後巷去活動嘅地方，即係比較做形象工作、門面功夫多啲啦。實際方面咧，你擺幾多老鼠藥都冇藥劑去食，講成效嘅喺我哋嚟做私人市場，唔係你做咗就算數嘅。你話改良咧，或者經驗咧，其實司法技術唔係一兩句可以講得曬嘅，所以係。全面嘅加強培訓，同埋喺個監管方面，其實好多係涉及嗰個技術監管出問題嘅，好大改善空間嘅。譬如你如果食環署本身嗰啲技術人員都知道係用膠袋包住係得噶嘛，係咪？好一般市民都知啦。咁你仲流行咗咁多年咯，仲係都冇人理喎。其實喺我個人或者透過我哋協會都有透露俾食環署聽，嚟可唔可以啊？不過都係我行我素嘅都冇乜點樣變啊，變喺個別地區變咯。所以依度係所謂監管係要即係好落力先得嘅。 咁呢度都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啦。嗱，你頭先就講到，譬如前線嗰啲嘅清潔公司，即係佢可能係請啲清潔工翻嚟做過一個簡單嘅培訓咧，就俾佢哋去處理呢啲即係滅鼠嘅工作啦。咁但係監管就要由食環署佢哋負責去到監管噶嘛，即係其實究竟食環署嘅人員，據你所知，佢哋對於滅鼠嗰個培訓又係點樣嘅咧？ 啊，佢好多地區嗰啲科文可能好多年前上過堂，佢哋比較所謂保守啲，即唔係好靈活性去用老鼠藥，同埋對於市場啲老鼠藥嘅脈搏都係唔係好熟悉嘅，同埋就算佢自己本身滅蟲組啊都好大問題， 好大問題，佢哋本身做嘅方法都好大問題。等於舉例，我話喺馬路邊啊，喺渠啊，擺啲老鼠站啊，即係我哋個碑簿啦，擺啲老鼠藥去裏面擺啲藥。咁問題而家最近俾業界或者俾傳媒質疑佢哋，咁佢哋係用咗啲碑簿，即係揾個盒，有啲養碑簿。問題好搞笑，佢碑簿裏面咧，佢唔係學我哋業界咁樣有啲新鮮老鼠嚟啊咁樣。一盒咁倒咗攞啲一堆堆咁擺喺個碑個屋仔嗰度，俾佢容易食，即係而係傳統嘅方法，等於吊喺後巷嗰啲膠袋，掉兩袋落去嗰個盒裏面，咁仲衰過吊喺度。即係一啲舉例一啲證明咁係，其實一唔係好高層次嘅技術，而一個監管出問題咯，可以俾佢咁樣將兩袋米。掉落去嗰度，仲衰过唔做。 系清晰，多谢晒你啊，梁广元系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嘅会长嚟嘅，电话号码18723。 行政包括点样透过相关政府部门同埋挖墙山组织作更加有效嘅管理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本港下昼天气炎热，新界多处气温上升至30度以上。同时元朗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讲龙翔道啦。龙翔道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位置咧分别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近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近天马苑。咁后些少啦，龙翔道都系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观景台有另一宗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排到近苏屋村，就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观塘方向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近苏屋村。咁或者咧揸车朋友如果要去观塘方向嘅话咧，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啦车龙比较长，排到去里安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排到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还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这一段还是稍微多车的，龙尾去到兆安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咧，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每年的5月31号除了是世界无烟日，同时还是无烟跑步日，不如一起听下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生怎样响应世界无烟日活动啦。 运动不单止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释放荷尔蒙，减低对烟草的渴望。我呼吁大家鼓励身边吸烟的人士做运动帮助戒烟。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约定你，一起迈向烟草终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有关鼠患问题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虽然刚才我们在7点新闻之前就从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谈过，他其实对于业内人士的灭鼠的知识他是都有一些保留态度，但是根据申诉专员公署这份的报告，他们就都有一个这样的建议，就说食环署应应该是要拓阔吸纳防治松鼠知识的渠道，同埋要邀请本地的大学和相关的学术机构合作做相关的研究，例如鼠患指数的计算方法，活跃于本地鼠只的习性，同埋适合本港使用的防鼠方式和滅鼠工具等等。但是他们亦都是肯定了食环署在防鼠和滅鼠入面的努力和成果的。根据那个报告也都说了，就是申诉专员公署抽选了提供资料的四个部门，包括了渔护署、民政事务总署、房屋署和康文署，都对食环署所提供的培训和技术支援给予正面的评价。而亦都说食环署是有透过全港性和地区性的滅鼠运动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和进行针对性的地区防治工作。他们都说就是香港近年的整体滅鼠数字不断上升，相信是市民所乐见的。大家又怎看香港的鼠患情况呢？1872311有位听众余太在，林志恩。林余太你好。 你好啊， 你好， 听得清楚嗬， 听咗清楚。 正话啱啱主持咧，阿陈燕平啦吓提到嗰啲报告，我完全同意嘅。我咧就系黄大仙区吓住喺慈云山，即系喺慈云山公屋嘅街坊嚟嘅。咁我完全睇到咧食环署咧譬如喺公屋嗰啲房屋处啦吓，或者系甚至乎一啲大商场咧，佢哋即系需要滅鼠啊，或者系一啲叫居屋咧嗰啲管理处咧滅鼠咧，佢哋系做得好好嘅。教育嗰啲工作人员去做啦，咁我一定有眼见到嘅。好啦，咁我想讲咩咧？嗱，我慈云山嘅街坊嘛，慈云山咧有一啲叫做三毛大厦啦、私人大厦啦，哇，嗰啲惨啦，地下咧卖湿货、卖干货，晚晚咧就真系啲垃圾咧，佢哋不负责任。所以我好想讲咧，除咗今日我听到嘅原来系申诉专员出动、哦。哇！即係當時咧，我哋知道嗰啲私人大廈嗰啲搞唔掂啦，啲垃圾堆曬出去啦，咁我哋向食環署投訴啦，咁食環署好好噶，晚晚咧7点几啊，清乾淨曬個街，洗街嘅，特別疫情呢兩年咧，做到真係佢哋真係我哋要俾手指公佢哋，但係好可惜，嗰啲垃圾嘅來源，然後跟住鼠患嘅來源，全部都係嗰啲不良嘅商人咧，佢哋做完生意就將啲垃圾堆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咧，點解我要講申訴專員咧？因為咧，我哋以前街坊啦，或者社區人士都好嘅，幫我哋向食環署投訴嘛。食環署好嘅，啲阿 head 啊，啲前線咧，一收到知道嚴重咧，即刻幫我幫手做嘅。因為點解咧？嗱，我雖然住公屋啫，原來咧，我哋隔一條街啊，叫旭華街啊。 一话街嗰啲老鼠走到上嚟公屋上边啦，吓好啦，咁咧我想讲嘅就系政府部门唔单止食环署嘅，其实私人大厦、三毛大厦边个管理啊？原来三不管、啊，但后嚟我哋知道民政处走唔甩噶嘛，嗱疫情我哋就知啦，系嘛？疫情咧民政处出嚟咪帮手拍门，又话上去送物资噶嘛，咁我真系发觉系咪民政处呢个政府部门麻烦申诉专员？都幫手監管一下佢哋點樣監管， 即係所以你覺得喺針對住你頭先所講嗰啲非公眾街市嘅區域咧，其實都應該要有部門去負責翻佢哋啲特定嘅清潔工作，同埋監察佢哋嘅鼠患嘅情況。 監察同埋管理，因為咧清潔就食環署做嘅， 係 佢哋掉曬出嚟閂曬門，咁冇人認嘅喎，食環署認咯。 好多谢晒阿余太嘅意见同睇法啊！不过林子欣其实呢个亦都系新任专员公署今次嘅报告入边咧，其中指出一点就系讲嗰啲嘅街道两旁嗰啲嘅商铺嘅后巷咧，佢嗰个清洁嘅问题。 嗯，咁同埋头先听众都讲咗一个好重点咧，就算即系食环可能系洗咗街之后啦，咁可能当刻个鼠患问题系会有跌幅嘅，咁但系就唔代表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咗，因为可能嗰啲商贩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再即系有一啲处理。不善的食物又会令到那个鼠患问题再次恶化翻嘅嘛？ 好，跟住我哋有刘先生，刘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呢？ 就、那个报告咧都写得中肯，但系我强调一样嘢咧，食环署咧而家今时今日嘅行政嗰度咧系做到咧，因为我哋而家嗰啲食环署前线人员咧，大多数咧都系外判人士出去做，咁佢话要佢哋嗰个。對於蟲鼠嘅嘅知識要咁咧，都係由佢個行政嗰個合約做出嚟，話喂，你要喺邊度落藥，邊度落藥。但係咧個情況出現個問題啦，咁好似你頭先講嘅話，街市點解會出現咁嘅問題啊？咁每一晚收咗檔之後，佢嗰啲租霸咧就個個唔將啲嘢擺翻入去，甚至乎有啲擺咗落去咧，拉咗個閘裏邊咧。佢裏面有啲貨物喺度，佢又唔妥善咁安排，咁咧我哋嗰啲同事咧就走去做咧，只係喺一個公眾地方嗰度做到，咁啲老鼠好叻噶，進步噶，而家啲老鼠嚇匿埋佢喺佢哋嗰啲檔口裏面，嗰啲有啲鋪頭我嚟做咗擺放貨物，咁樣咧，咁又我哋做唔到噶喎，咁但係佢啲老鼠咧就之後咧，我哋收咗工，佢又會走出嚟四周嚟行，走去揾嘢食。咁嗰啲檔户嗰啲佢哋妥善嗰啲跟住熟食中心嗰啲人咧就唔係清翻啲檔口，因為熟食中心嗰啲咧嗰個形式咧係我哋食環署應該理論上就幫佢哋清理垃圾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哋冇清走咧，擺咗成個夜晚黑咧，佢哋就第二朝至翻嚟咧，我哋啲同事翻嚟至清到，咁就喺度。有個大倉咁，所以啲老鼠你見到啲老鼠咧，成日都係夜晚黑咁度走出嚟。咁樣而家我好似個情況咧，食環署咧就係話就開嗰啲行政嗰度咯，開夜晚黑嘅老鼠隊走去滅鼠。而家個後巷嗰度睇下成唔成功啦。咁但係嗰、那個你而家都係靠啲外判嘅做，好似頭先嗰個專家話齋嗰啲，佢哋點解會有出現咁嘅問題？话个知识嗰度对于老鼠，落药嗰度唔止交代啊，引到啲嘢，就系佢嗰个行政嗰度，喂，佢净系请人出嚟，有人去做，好似表面功夫上去表演咁样，点会喺个灯柱嗰度，挂个嗰啲药喺度咧？即系老鼠唔会过马路走去个灯柱嗰度食噶嘛？咁啊系，即系个问题就系个行政嗰度，我哋前线人员行动嗰度咧，想做好佢，但系你。调翻转头咧，一场比赛咧，净系得一队球员参加冇用噶，你其他嗰啲租霸嗰啲，好似头先嗰个余太咁讲，佢哋嗰啲商户闩咗档，喂，我哋梗系街干净啫，佢里边污唔污糟啊？ 系啊，即系阿刘生，你系食环署嘅人员嚟嘅， 我退咗休噶啦， 哦，即系前嘅人员， 我哋见到佢嗰、那个即系变咗系即系管理嗰度咧，净系管理我哋嗰啲。清潔工人，但係又冇管嗰啲商户，呢啲商户惡過我哋啲城，但係咧，礙於一份工咧。 我哋嗰啲我哋啲同事咧個士氣好低落噶。 係、嗯、好啊，多謝曬阿劉先生啊！作為佢話佢自己一位前嘅食環署嘅人員啦，都講到佢哋嗰個嘅困難。不過頭先講嗰點，亦都係喺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入邊有觸及嘅、嗯，就係、是、食環署去巡視街市嗰個清潔咧，往往唔能夠即係夜晚咁樣咧去做到啦，即係開鋪去做嚇，咁、嗯、個成效都有限。 係啊，同埋因為專員個報告都提到咧，即係食環署執法上面應該加把勁啦。咁但係佢提嗰個執法就主要係講緊街市嘅商販，即係違反有一啲嘅條例嘅時候咧，就可以處方有權終止攤檔嘅租約。咁但係譬如頭先我哋講街鋪嘅情況咧，就應該係唔係呢一個範圍入邊嘅？ 好，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呢個議題。 人生漫漫长路，难免会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遇到不安， 你可能会觉得痛苦， 觉得无助， 觉得绝望。 如果有人带你走出黑暗，绝对值得你去表扬。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6月24日或者之前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你听日得唔得闲啊？ 听日嚟讲就比较忙嘅。 咁后日咧？ 我再睇下个行程点先啦。 唉，你成日都咁忙噶。 唔系咯，唉，搞到有啲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我都听唔到直播添。唉。 哦，咁又唔怕，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啦。呢个网页入面可以按自己兴趣随时慢慢拣嚟重温噶。 咁方便？ 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环保，节目包罗万有。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不如我哋又睇下地区人士啊，对于即系控制鼠患嘅工作有啲乜嘢观察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深水埗区议会街市反商及防治社区重患鼠患工作小组嘅主席伍月兰喺度嘅。伍月兰你好。 你好。 針對住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其實我們剛才有些聽眾都發表了他的意見，就說到在公眾街市那裡，他們食環署的前線人員只能夠在日常開檔的時間去到做巡查，但是關了檔之後他們就沒辦法去到處理相關的工作。你們在區議會裡面跟這個的工作的流程，你們發不發覺到這裡是有一個的落差喺度，令到嗰个控制鼠患嘅工作做唔到一个理想嘅状态咧？ 一定啦！你食环署嘅人员，你除非就特登你整对6点钟至10点钟嘅袋咁，如果唔系，你响个人手之下，咁通常食环署收6点嘅7点啊，咁佢有夜间嗰个系负责清洁嘅，咁但系佢唔系一队人啊。佢即係譬如好似街市，講到街市，咁佢都係一兩個人留到最尾，咁啊做埋啲嘢，咁跟住就完嘅。咁所以咧，對於即係食環署嚟講，如果佢要去做到跟到咁貼嘅話，佢其實真係要再多人走嘅。 但 是必然的。 但就算他再多人手呢，剛才都听众都讲到一个问题，他就说他是前食环署的员工。即是当你的铺头夜晚落咗闸的时候，咁啲老鼠匿咗喺入面，你其实都是清洁公众地方，你处理唔到入面嗰啲嘅老鼠问题。 你啱嘅，呢个一定㗎啦。咁譬如佢啲档口唔生性啦，我哋叫唔生性啦，即佢哋自己处理唔好啦。咁因為食環署清潔嘅話，我冇可能肥水入去佢哋嗰啲私人位，一間肥出佢啲貨咧，或者佢放喺個地下啲貨咧，咁咧一間又要調翻轉要賠償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就好難嘅。但係另一方面咧，會唔會做到咧？就係、是、街鋪啊，其實而家好多時咧就圍繞住街市嘅街鋪，佢哋都係好差嘅啲環境。你見到咧嗰啲集團式嗰啲啊，菜客啊，成條路霸曬嘅，嗰啲紙箱啊，執滿曬嗰啲殘渣，又係成地都係嘅。咁啊落有陣時落曬坑渠啦，咁落一落坑渠就係啲老鼠嘅食物啦。咁成個過程咧去到好混亂嘅，一到放工5点几開始咧，即係差唔多食完收隊咧，你哋見到街市咧就好似咧 全部又有啲放工人士买嘢啦，买完嘢之后咁成即係好污糟啊，成个街都。咁到七点几八点啦，咁其实好多垃圾已经落咗渠嘅啦。咁跟住就到食环处啲人清啊，咁都会扫一次街嘅。咁但係佢仍然有好多佢哋等咗喺个马路旁嘅垃圾杂物啦。咁根据我哋即係有时大家成日讨论啊，点样做好啲嘅社区。咁根据呢就係佢哋嘅規例呢，喺马路上嗰啲垃圾呢又唔喐得㗎喎，就要交返俾警方啊或者路政署去处理啦。 嗯。 所以而家嚟讲真係多咗老鼠，因为真係多咗唔同嘅嗰啲商铺嘅档啦，又加上即係周边街市周边依家即係个环境真心恶劣嘅。咁虽然而家逐逐有啲行动啦，见佢就好努力。咁另一样嘢就係佢哋滅鼠嗰啲食物啦，即係其实唔係一啲而家啲老鼠会鍾意食嘅嘢啦，我哋咁讲啦。因为你啲嗰啲鼠粒呢，你见红色一粒粒啫，其实呢你就算呢打开晒喺度都未必一定食嘅，有第二样嘢佢唔会食嘅。佢食饱晒咁点会食你呢啲嘢呢？咁加上呢我哋都有时都会间唔中见到，就係啲外判啦负责整鼠粒嗰啲人啦，就唔係一个好叫做即係做得啱嘅程序呀。咁假設你要掉落去嗰啲渠嗰度嘛，咁掉落去渠呢嗰啲咁泥呢你呀驚佢濕啦，你有胶袋，但係应该呢就篤穿晒。咁佢又可唔可以篤呢另一件事呢，不过就算篤晒都好啦，你放喺渠度渠大把嘢食啦，都未必食到。 嗱， 你唔会食嗰啲鼠嚟。 系， 你头先讲咧，嗰啲街铺卫生问题，其实你提咗几个部门嘅，即系有警方啊，有路政署咁啦。咁呢个问题咧，可唔可以透过民政专员喺个地管会嗰个层面嗰度处理啊？ 其实我哋不停都要求嘅，即系不停民政专员、地管会啊。咁但系就要配合警方啦。我哋叫做联合行动啊，成日要做联合行动。其实讲真咧，系真系要告。你告到佢哋嗰个觉得系一个个成本高到佢哋接受唔到，咁佢哋就控制自己，就会企理啲啊，唔好攋手就掟出去。佢哋个动作系咩咧？个铺跟住条行人路啦，佢哋系个动作一嘢成成出马路噶啦。咁咧马路一定系佢啦，咁啲垃圾咪落翻去咯，揾晒马路。 是但是啊，伍月兰，我想问，即系就算譬如有一啲嘅执法行动啦，咁头先嗰个执法行动可能都只系处理到佢将啲嘢摆喺街道嗰度，即系阻街嘅问题，系咪真系处理到佢哋所造成嘅垃圾堆积问题咧？因为当你啲嘢掉咗出去，你其实有阵时都证明唔到到底系咪佢啲嘢就塞住晒个坑渠噶嘛？即系嗰个执法系咪真系可以处理得到咧？ 都难嘅，只不过就系令到佢哋嗰啲掉垃圾嗰个动作冇咁紧要啦，即系点样都咁。其实食环署其实都做好多嘢，甚至整个垃圾桶啊，大嗰啲个660咧，重响佢哋啲铺头门口等佢抌垃圾噶，已经系做埋呢个动作。咁但系咧，由于有时我都讲翻少少起诉咧，因为我哋现场都见过。食环署嘅人即系俾人打啊，或者俾人闹啊，因为问佢哋起诉嘅过程之中咧，要问佢攞身份证噶嘛，当主，佢哋可能咧唔理佢成半个钟，或者就系闹佢闹足成十几分钟先至磨一大轮，都未必一定攞个身份证俾佢登记，就咁，所以佢。即食環人員在個過程之中真的受殺氣的，這個都是的。 我哋头先咧都讲开嗰个鼠患指数啦。如果我哋睇翻上半年咧，其实深水埗都有啲鼠患黑点，譬如顺宁道啦，上半年鼠患指数 11.1， 咁就系差唔多系五个监测站，即系50个全港监测站都排名 头三位。咁但係呢就食環署就採取咗一啲滅鼠行動之後呢，就嗰個指數就跌到七嘅。但你嘅觀察有冇改善呢？其實實際上 其實我唔會話完全冇改善，你唔做嘢呢嗰、那個環境仲惡劣。只不過真係我哋睇到呢，因為我哋真係一直陪佢哋落西呀、去跟呀、去成、即係人手係唔多㗎啦。而儲垃圾嘅人就越嚟越多。我哋喺一個社區度好得意，好多咧嗰啲所謂環保愛護者咧，即係中意執垃圾，跟中意儲喺個街道，中意儲喺屋企嘅人，唔知點解係越嚟越嚴重。即係你見個個社區咧，都隨時數得到咧有幾個嘅，最少幾個。咁就算我美孚呢、這個，即係我哋我自己服務嗰另一個社區咧，美孚叫中產，一樣有幾個呢啲咁嘅人。到处储垃圾，到处放垃圾，到处执垃圾，跟住就储喺公众地方。咁食环佢清佢好惨噶，贴四个钟佢就移过去隔离。咁结果咧又清唔到。咁佢如果你一做少啲，咁系咪储垃圾储得好劲咯？储到又有老鼠啊！因为好得意噶，呢啲人咧就佢哋嗰啲垃圾咧系恶劣到咧有啲食物残渣喺度啊，乜都有嘅。 嗯，系 咁，你一定惹到老鼠啦。 嗯，好啊，多谢晒你，伍月兰倾到呢一度。伍月兰咧系深水埗区议会街市反商及防治社区重患鼠患工作小组嘅主席嘅。不过咧，我谂啊，林子欣即系由头先伍月兰嘅形容啦，都可以想见到咧，其实第一喺个法规上面，即系究竟边个先至有嗰个执法嘅权力啦，同埋你点样去确认其实真系有某啲人造成咗嗰个街道嘅清洁，即系嗰个举证系点样做咧？咁第二就系、是。當然即係執行嘅時候嗰個權力嘅問題啦，即係係咪食環署嘅人員係咪能夠有效執法呢？ 咁同埋就係、是、就算我哋講咧，其實新冠期間我哋都成日聽到有好多街市要做深層清潔啦，但可能咧嗰、那個清潔嘅範圍其實未必包括到一啲即係老鼠成日會出沒嘅地方，咁所以嗰個問題都未必會因為咁樣而即係好轉咗。 嗱，針對咧以上種種鼠患嘅問題，咁究竟有啲咩改善嘅辦法，或者可以點樣處理咧？電話號碼18723111。不如我哋喺七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啊，揾食环署嘅前线倾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两名患者离世，其中四宗个案怀疑在本地感染 BA.2.12.1 变异病毒株，涉及一家三口以及一名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12楼工作的51岁女子，她住在大围嘉敬苑 B 座嘉善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染疫的一家三口住在红磡利荣大厦，63岁妈妈最先发病，她在湾仔会展任职清洁工，73岁丈夫和37岁女儿其后亦都确诊。太古城三期麦当劳群组新增一宗个案，患者是居住在九龙湾丽晶花园六座的99岁女子，同住的工人日前检测亦都呈阳性，居于同一大厦不同座向相隔五层楼的另一名76岁女子是麦当劳群组的确诊者。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新增两宗个案，群组累计有9人染疫。粉岭华心村华冠楼下午4:30围封强制检测，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1:30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日上午大约9:00完成行动，任何于本月20日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华冠楼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时不在受限范围入面，亦需于本月28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 将军澳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48岁工人伤重不治。警方话接到至善街地盘一名工人报案，指一个大约2米高嘅升降机支架平台倒冧，击中正在工作嘅事主。消防人员将事主救出，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确定。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劳工处接报之后，已即时派员到现场调查意外原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下个月10日起恢复接待外国观光客，初期对象限定是有导游陪同的旅行团。他又说，冲绳那霸机场和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会在下个月恢复国际航班。日本日前开始接受来自美国、澳洲、泰国和新加坡的已接种疫苗旅客，透过小型旅行团方式到访，为全面开放观光做准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 Nancy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龙翔道的两单意外，龙翔道在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的交通繁忙，而家龙尾去到天马苑。就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车龙排到天马苑。后少少同样是去观塘方向咧，就喺龙翔道近住风力楼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咗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泽安村。咁就龙翔道在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的呢一单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喺泽安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平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那单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近天马苑。现在龙翔道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黄大仙中心和风力楼的意外事故都已经清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芜湖街，长沙环道近住南昌街交界现在交通比较挤塞，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的车龙排到怡角苑，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龙尾荔枝角道。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安乐路因为渠务急收，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善道会朗晴坊有间宠物房，宠物对阿琴起了什么作用？ 咁啊，钟姑娘咧就安排咗我入去猫房，就开始咧系啦，另外一个转捩点啦。呢两个小朋友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成日都会出现，同埋咧我影咗好多相啊。有时闲来得闲咧，我都攞住啲相嚟睇，有个对象俾你去宣泄。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林智恩就住咧系申诉专员公署关于食环署防治鼠患工作嘅主动调查报告啦，作出嘅种种嘅建议，同埋佢哋睇到嘅观察啦。我哋曾经亦都系邀请过食环署回应嘅，不过就即系暂时未收到啦。咁但系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请嚟咧就系香港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嘅副主席李美兆同我哋倾下噶。李美兆你好。 是你好啊。 是今次申诉专员公署都讲了即是有好几个问题啦。其中呢针对住那个執法的困难问题那里你们作为前线呢其实有没有即是曾经是跟署方是沟通过或者是建议过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到你们在街市上面那个執法的困难呢 首先我是即是几高兴申诉专员关注了从署总问题的。咁但係呢睇完佢報告呢都有啲失望嘅因為佢呢就根本反映唔到我哋前線見到嘅問題囉。 嗯。 佢哋係喺度講執法嘅問題其實佢就首先即係老鼠嚟講呢即係我哋你啲松鼠組個名字叫做防治松鼠組嘛唔係老鼠嘅殲滅組嘛係咪咁所以你應該喺防預防同埋治療兩方面去睇我哋係即係做得好唔好囉我覺得係。 嗯 咁但係呢方面就欠缺咗淨係話啊去點樣執法去告人咁我覺得呢個唔係真係解決到即係現時有個松鼠問題囉。咁而家喺我哋前線嚟講我哋覺得即係一個即係政府政策成有冇成效其實係要去即係取決於佢嘅政策同埋佢嘅執行㗎嘛。咁而食環署即係呢個防治嘅老鼠嘅政策呢其實呢就係喺防即是我哋总部嘅防治松鼠諮詢組啊，一啲專家去計策劃出嚟嘅，同埋寫曬啲工作指引啦、啊，應該點樣做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前線咧就係執行佢嘅指示嘅。咁但係喺我哋嚟講啦我哋前線，尤其是我都做咗好幾十年嘅，見到咧即係佢哋嘅。治理方法啊，講緊治啊，治理嘅方法咧，其實真係差唔多十年如一日咁樣咧，就真係跟唔上呢個時代嘅步伐咯，就冇乜新意咯，我覺得。咁同埋咧，佢哋即係嗱講話當治理方面，我哋係講點樣去落藥啊嚇，落藥方面你會見到咧，就佢哋仲係用一啲老鼠籠啊。老鼠藥啊，咁去治理嘅。咁而即係我哋會睇到咧，即係出邊坊間好多而家嚟講已經有好多新嘅一啲即係藥，即係話有啲藥嘅嚇。咁譬如話係一啲唔係就係藥啦，譬如話即係佢哋都啱啱都有處理用嘅，就係話熱感嘅探測器啦。但係出邊仲有啲超聲波滅鼠器啊，係咪啊？一啲。有啲係驅鼠嘅一啲氣味啊，咁或者即係報紙有賣㗎啦嚇，嗰啲咁嘅滾軸嘅捕鼠嘅桶啊咁樣，即係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新嘅嘢，但係咧我哋部門咧都仲係咧建議我哋都係即係譬如話測老鼠，即係其實都有提到嘅報告就係、是、我哋、其實我哋係仲係話用緊番鼠去做㗎嘛，係咪？ 嗯， 係。咁。真係嗰個吸引力就即係點都唔及其他啲食物啦咁樣。 嗯。 咁另外就係、有一個好大問題呢就係、通常我哋部門呢就話有咩投訴嘅時候就會用一個外判政策呢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所以呢會有你見到有邊度蚊患鼠患好多喎、哦。咁於是呢佢喺嗰個外判合約嗰度話我又加咗一啲外判嘅人手啦。咁於是咧就將嗰個責任咧就拱咗俾個外判就算數啦。咁、就好似咧最近你哋嘈佢話，你啲老鼠去緊街市，好似夜晚先走出嚟嘅啫。咁、於是咧佢咧又開咗一啲咁嘅短期合約啦，就開一啲通宵更啦、啊。就叫啲人咧就即係叫揾一啲外判嘅人咧就去放去街市夜晚時咧放啲老鼠籠啊。咁、好似荃灣區嗰啲咁樣啦，譬如200多檔咁，佢放200多個籠，通宵做。 嗯。 夜晚時放，朝頭早就收翻。但個成效係點咧？就係都係捉得幾百個籠，200個籠咧，可能都係捉得兩一晚裡面啦，捉得兩三隻老鼠嘅。咁你話個成效係點樣啦？咁另外咧，就譬如話我哋喺防治方面咧，其實就即係其實輸咗個教噶啦。 就是食住行方面三方面去处理的。食咧就是、食物嘅源头啦，住咧就系佢边度可以做豆啦，行咧就系话啊佢会去通道系点样嘅，佢点样躝去边度去揾食啊咁样，我哋系要针对呢三方面咧去做一啲防止嘅工作嘅。咁而我哋发觉咧好多时老鼠嘅窝即系食物来源系咩咧，就系、是、一啲食肆噶，咁咧就后巷啊，系咪啊？咁、而即係有食物嘅地方佢哋就會去㗎啦，咁、好似你話街市咁樣，可能街市食物多，咁佢哋又會去啦。咁好啦，咁住喺邊度呢，即係個竇喺邊度呢，咁我哋就即係譬如話係即係嗰啲後巷即舊區咁樣啦，就發覺呢就大部分啦都係喺呢一個天井，即係佢哋竇嘅就係天井同埋一啲渠道咁樣啦，而街市呢都係多數都係喺嗰啲渠嗰度㗎。咁所以同埋另外就即係譬如大廈裏面就係可能一啲電表房啊之類咁，佢哋又做竇囉。咁而即係最多即係老鼠嘅地方就係最多食物嘅地方啦。咁我哋梗係話嗰啲食肆嘅後巷係最多嘅。咁但係呢個呢就要監管嘅時候呢，就係要靠呢個衛生督察去調查去處理，去即係譬如話我發現你呢個鋪頭呢，即係處理你嗰啲咁嘅廚餘啊，或者你製造食物嗰陣時呢做得唔好嘅時候呢，其實衛生督察呢先有權去檢控佢哋㗎嘛。咁、但係我哋發覺呢佢哋嗰個人手呢真係好唔夠囉。即係以油尖區嚟為例啦，佢得21個呢HI 即系二十一个卫生督察咧，就去巡查咧2500个呢啲咁样嘅牌，即系呢啲咁嘅铺头，咁变咗佢哋咧一个月咧，可能即系话轮流去睇咧，都系可能一个月先去翻睇一次嘅啫。 系即系其实系讲紧一个第一就系一个策略嘅问题啦，系咪能够追上时代啦？第二就系讲紧个人手嘅问题啦，同埋嗰个处理嘅态度问题啊。林子欣 系，我都想从一个即系个部门个资源个角度去睇呢个问题，因为其实我哋所讲紧鼠患咧，都系一个典型嘅所谓叫地区行政问题啦。咁当然一定系涉及部门资源，因为其实每年部门系被拨归咗即系特定嘅一个资源嘅数目嘅啫，咁样。咁但系譬如如果每一区都希望可能食环系使多啲街嘅话咧，其实个部门都未必一定做到有求必应嘅。咁而家嗰个其实嗰个资源上面嚟讲，系咪一个挑战嚟嘅？对于食环署去处理啲鼠患， 佢用咗好多钱咧，成亿bank去就批啲外判合约，即系俾请一啲外判嘅工去做一啲防治嘅工作。咁但系我哋觉得佢个成效系真系不彰咯。咁反而我哋就谂，我话你不如真系揾一啲专责嘅，即系喺食环呢个即系各区嘅防即系松鼠组嗰度，各区都有松鼠组啦。佢而家咧就外判嚟讲咧，佢俾咗七成系外判，两成系自己即系 in house 嗰啲公务员做嘅啫。咁我哋就话不如你喺松鼠组嗰度。開多一條 team 咧，就係一個組，就係由衛生督察組成嘅。咁咧就專係去巡查一啲咁嘅大廈嘅天井，因為佢哋先有權。 即係增加人手啦，嚇。 係啦， 嚇增加編制人手啦，簡單嚟講。 你反而我覺得你減少你個外判隊啊，其實真係都冇問題嘅，因為佢所做嘅嘢，我唔覺得成效多咗好多咯。 好多謝曬你，李美少，香港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嘅副主席，咁亦都講咗個意見啦，特別就係編制上嘅人手咧不足嘅問題啊。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真係要傾傾啦。申訴專員公署另外一個主動調查報告就係有關於滑翔傘嘅執法嘅工作嘅。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视障人士用口语沟通，听障人士用手语沟通，咁视听障人士又点算呢？ 蔡浩良先天听障，后来视力亦衰退到失明，但佢竟然话呢啲障碍系家传之宝。 一齐听下浩良嘅故事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防护中心收到不少嘅市民咧，惊受感染后接种疫苗咧，对佢哋有啲不良嘅影响。疫苗接种嘅好处咧，系绝对大于佢嘅风险。咁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咧，其实亦都建议康复者喺个康复后嘅一个月之后咧，系可以好安全咁接种疫苗嘅。咁所以呢度咧，我鼓励咧相关嘅市民咧，佢无需要再犹豫，尽快预约接种疫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有時喺假日咧，喺某幾個嘅熱門地點啦，我哋會見到即係天朗氣清嘅時候，都唔少有人玩滑翔傘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嗰個規管上面咧，似乎如果根據翻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嘅呢個主動調查報告咧，就可能係咪追得上而家個熱刺嘅程度咧？因為而家咧主要就係根據翻兩條嘅條文啦，就係分別咧係對於取酬啊，即係俾攞收取酬勞嘅滑翔傘嘅航空服務啦，以及咧魯莽或者係疏忽操作滑翔傘嘅行為咧做規管嘅。咁但係究竟譬如而家我哋滑翔傘出現咗任何嘅情況之下，我哋可唔可以揾？得到啊，確切嗰個滑翔傘嘅人員係邊一個咧？又或者係循住佢嗰個滑翔傘嘅器具揾得翻到底係邊一個咧？而家似乎就唔得嗱，因為根據申訴專員中處嘅報告咧，佢舉出咗有個例子嘅，就係、是、有一個嘅農莊啦，佢就即係投訴咧，某個私人農莊嘅負責人就話咧，屢次咧係有滑翔傘嘅飛行員咧誤降佢嘅農莊，並且咧係毀壞咗個農莊設施，於是就向民政處同埋警方求助啦。咁民航處向民航處啊同埋警方求助，更正民航處咧喺得到呢、這個投訴人咧提供個事發詳情之後咧，包括咧就能夠顯示到飛行員嘅身份特徵同埋佢誤降農莊時候嘅情況嘅相片啦，就轉介俾警方之後咧，就作為一個糾紛處理，所以咧就做唔到一個進一步嘅調查。民航處咧要嘗試透過香港嘅滑翔傘嘅組織啦，查核嗰個飛行員嘅身份咧，但又查唔到，只係能夠咧能夠透過相關嘅組織咧，向參與滑翔傘活動嘅人士咧作出一個規勸。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公署留意。到嘅一个情况啦， 系啊，同埋公署亦都指出咗一点咧，就系因为而家咧一啲严重嘅意外事故咧，就会系民航处负责调查啦。咁但系其他啲轻微一啲嘅咧，其实就系交翻俾滑翔傘协会自己去做调查。咁但系咧，无论系民航处啊，还是系滑翔傘协会都好啦，其实两个调查方法咧，佢都系揾嗰个事故成因嘅啫，就唔系追究。譬如头先陈燕平你嗰个例子，就系追究嗰个违例行为嘅责任啊，或者罚款嗰啲咧，咁就唔系嗰个调查目标嚟嘅。咁所以公署就有个建议啦，就认为民航处咧更加需要积极参与相关嘅执法调查工作，并且咧配合执法部门去做调查，日后咧亦应该咧派员去做实地巡查。咁另一个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建议咧，就系关于嗰啲网上影片啊，吓，即系宣传呢个滑翔傘嘅活动体验咧。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咧，其实系冇持有许可证嘅人系发放出嚟嘅。咁所以处方咧就促请咧民航处咧，连呢一啲嘅即系片段咧都应该要积极地去规管嘅。 好，嗱，1872311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滑翔傘协会安全主任赵浩南嘅。赵浩南你好。 系主持你好，各位听众好。 系赵南啊，你哋呢个协会咧就系一个民间嘅组织啦。咁但系如果而家牵涉到一啲即系叫做即系唔系严重嘅即系其他嘅滑翔伞意外或者事故啦，民航处咧都会系交俾你哋咧去帮手去调查。其实你哋嗰个嘅同民航处之间嗰个关系到底系点样噶？ 其实我哋协会就即系由1991年开始咧就成立噶啦，咁即系有关嗰个意外调查嗰一部分咧，其实由1994年开始咧，咁就即系都开始系有朋友义务咁样去做呢、這个安全调查咁样嘅。咁我哋个安全调查就最主要嘅目的啦，就系即系希望提升我哋呢个运动嘅安全啦，因为就始终即系我哋呢个运动咧都系一啲风险比较高少少嘅运动，咁啊有时候咧就即系有譬如有意外发生嘅时候，或者有事故会产生嘅时候，咁究竟有啲咩问题我哋可以做好啲咧？咁样咁我哋就会即系根据发生咗嘅事情，咁啊喺做一个调查啦，咁然后咧就即系睇下发生咩事，咁从而就有啲改善措施系讲翻出嚟，咁咧等玩呢个活动嘅朋友就知道啊，我哋即系有呢个风险，我哋可以点样去避免佢咧？咁样你从而促进个安全咁样嘅。 但你刚才讲到即是你们是属于一个义务调查的，即是其实民航处是委托给你们纯粹一个义务的，那你们也都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做到一些即是比较进一步的取证啊，或者是要某些人士呢一定要提供资料给你们，是不是？ 是啊，正確啊，因為就即係始終我係呢個運動咧，就即係嗰個圈子比較少啲啊。咁另外就係即係可能係咁多年歷史嘅問題啦。咁啊，最初玩嘅一啲朋友咧，都係即係佢本身自己揸飛機嘅，即係民航機機師咁，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專業人士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即係喺航空業界入邊，咁其實咧就都會有一個叫safety management 嘅一啲系統咁樣啦。咁就係即係促進安全咁樣嘅。咁啊，其實最主要就係、是、即係當年我哋嘅前輩啦，咁啊引入咗呢個系統，咁所以就去繼續去做呢樣嘢咁樣咯。咁至於有冇一個權力去做咧，咁啊即係都好老實咁講，咁我哋就即係、就是、我哋係一個民間組織啦。咁另外即係、就是、雖然話民間組織，咁另外亦都係呢個港協奧委會即係、就是、去認可嘅一個其中一個體育總會，咁又負責呢個滑翔傘運動啦。咁樣不過就即係喺個公權力上面咧，就法例就冇給予即係呢啲機構任何一啲權力去做一啲調查咁樣嘅。咁啊，所以就即係都係靠一個義務嘅主動嘅申報性質啦，咁樣你去睇翻嗰啲事情究竟點發生咁嘅。 嗱，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嘅。第一咧就係、是、關於玩呢個滑翔傘咧，其實香港最常見嘅一啲事故係乜嘢啦？咁另外咧就喺而家個法例之下咧，其實民航處咧，譬如出現咗啲乜嘢嘅即係相關嘅意外咧，佢先至會去做一個檢控嘅工作㗎。 如果至於係講嗱，我由第二條問題開始答你啦。咁、那個檢控工作嗰度咧，就即係。是要睇翻民航處佢究竟睇到嗰件事情究竟係咪違反本地嘅法例咧？即係譬如係違反我哋嘅四小達斯啦嗰、那個飛行條例入面嘅 section 48，就係、那個危險飛行啦。咁啊，嗰條條例就係任何人就唔可以路過或者係故意咁樣去操縱一個滑翔，即係一個飛行器啦，或者飛機啦。咁滑翔傘包括在內嘅，嚟去令到有人命或者財產損失。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係適用喺滑翔傘入邊嘅條例。咁啊，即係我相信民航處當局咧，就係即係會睇翻嗰件事情究竟係咪會涉及即係呢個性質啦，咁樣嚟去做一啲檢控嘅措施。咁啊，即係到目前為止就暫時都好似未有一個咁嘅檢控出現過咁樣啦。咁至於另外就即係答翻第一條問題就係、是、啊，究竟有啲咩常見嘅意外出現咧？咁好多時咧就係、是、因為我哋玩呢個運動咧。滑翔傘呢樣即係雖然係一個運動，亦都係一架飛機啦。咁其實咧好受我哋嘅天氣去影響咁樣嘅。咁我有時候，譬如天氣差嘅時候，譬如落雨啊，或者係風太大嘅時候啊，咁樣都唔係咁適合玩呢個運動咁樣嘅。咁有啲時候就係嗰啲譬如意外啦，就係、是、可能係即係天氣突然間即係有啲變化咁樣出現咗啦。而個飛行員即係玩呢個滑翔傘，佢嗰個操控呢個人士咧，咁佢可能未咁快去留意到嗰個天氣轉變，咁然後就即係反應唔切，咁就即係有啲意外產生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即係有一啲係人為嘅錯失啦，咁所以就令到自己受傷咁樣。咁譬如係即係起飛或者降落嘅時候操控失誤啊，咁樣嚟去就即係產生意外咁樣咯。 嗯。係嗱，咁嗱，譬如頭先你講到咧，即係你哋去調查嘅時候咧，似乎咧就係、是、最主要就係有啲乜嘢改善安全嘅建議啊，去提高到咧，即係成項運動咧佢嗰個安全性啦。即係似乎你哋嘅着眼點係呢一樣啦。咁但係而家似乎申訴專員公署嘅報告有一個着眼點就係、是、佢有一啲唔涉及到即係譬如人命嘅意外事故，但係我哋就揾唔到。有啲人違規或者違例，咁所以佢哋又覺得係咪可以用一個實名制咧去處理咧？咁站喺你哋嘅角度嚟講，你哋又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可行嘅處理方法？即係起碼喺個叫做即係規管上面可以做得好啲咧？ 首先其實我哋協會都好歡迎啊，即係申訴專員公署嘅一啲建議咁樣啦。咁頭先講到就係、是、即係譬如係實名登記嘅時候，會唔會係比較容易啲，係即係去識別到究竟係即係發生嗰單事情嘅時候嗰、那個人士究竟係邊位咁樣？咁我相信係會有幫助嘅，因為即係我哋都曾經有唔少嘅記錄咧，就係、是、即係嗰啲滑翔傘就係喺一啲唔應該喺嘅空位度出現，譬如係 愉景灣啦，或者係將軍澳啦，咁樣咁都其實我哋都之前收過呢啲咁嘅報告咁樣嘅，咁啊即係我哋有相片啦，就知道即係有個滑翔傘喺度，咁我哋就睇到顏色，咁滑翔傘飛喺天空上面，咁你好難係即係可以影得好埋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都比較難係知道究竟嗰個身份係邊位咁樣啦，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實名登記制度一來係可以幫到，係可以分辨到即係嗰個人是邊個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個阻嚇性喺度嘅，就知道即係有人知道你係邊個嚟嘅，咁樣就唔會係即係做完一啲事情冇後果咁樣噶咯。 嗯，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其實而家香港都冇一條專屬嘅法例係專門去規管呢個滑翔傘，而我哋所講嗰啲民航法例其實主要係規管緊民航飛機，而且就唔係專門規管緊滑翔傘呢項嘅活動嘅。咁即係將來有冇必要係即係就住呢一個活動而去制定一啲相關嘅法例咧？你話？ 其實呢個就要睇翻有關部門去究竟去即係去落實翻。即係申訴專員公署俾一啲意見嘅時候，究竟現行嘅法例容唔容許佢哋咁做咧？或者佢哋有冇一個足夠咁嘅權力去做啦？嚟去先再審視翻即係有冇需要去加個附加嘅法例落去啊？或者係去點樣去監管馬場山咁樣嘅？咁譬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啱啱。將會啦，過幾日啦，6月1號生效嗰、那個無人機嗰條例啦，咁正正就係、是即係一個新興嘅即係一個飛行器啦，咁樣咁啊舊有嘅法例就即係規管唔到，咁所以咧咁民航處佢就即係決定就即係新增一個448G 即係呢個小型無人機嘅法例咁樣咧去規管無人機咁樣，咁我估就即係要睇翻當局去審視翻究竟係有冇咁嘅需要去規管埋長傘咁樣咯，或者佢有冇一個喺現行法例框架底下佢有冇足夠權力去咁做咁樣咯。 其實除此之外呢，申訴專員公署入面嘅報告呢都有講到一樣嘅，就係話為本地嘅滑翔傘嘅組織呢定立一個認可嘅制度，就係授權呢合適嘅本地滑翔傘組織呢更加系統咁樣管理同埋發展滑翔傘活動，包括設一啲嘅資歷認證啊等等，同埋做意外調查咁樣。咁你哋都即係講過啦，你自己就係港協暨奧委會下低嘅一個體育總會啦，另外仲有一個叫香港滑翔傘聯會嘅。咁其实对于申诉专员公署呢个报告，你特别系头先嗰一点，你自己觉得得唔得咧？即系变相系由你哋去负责做一个规管，你觉得得唔得咧？ 我估即系有关嘅建议系即系对我哋嘅运动都系有一个正面。嘅發展嘅一個幫助咁樣嘅，咁即係始終係即係有規矩好過冇規矩咁樣啦，咁就會令到個運動更加健康嘅發展咁樣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即係如果係真係即係賦予一個權力去俾一啲唔係政府機構去管理呢樣嘢嘅時候，咁我估當局要睇翻佢第一個資源夠唔夠啦。咁第二就係即係如果我哋講我哋嘅協會嚟講，咁其實就即係現時嚟講都係由即係義務性質去 run 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要睇下個資源上究竟係即係首先想。当局想做到几多啦？第二就系我哋个资源上可唔可以配合到咁样啦？咁我哋都即系欢迎有关嘅建议咁样。 好，唔该晒你， 系啦， 系唔该晒赵浩南，麻烦你。